真的没有办法来计算出到底听过多少遍这首许美静的《放你在心里》，只知道听到它的时候就会想起刚出道，刚刚做点歌节目的时候，在音乐礼品卡，在黄昏时候和你相逢的场景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有的听众都已经做了妈妈，佳琪的宝宝他说，我以前都是给别人点歌，今天我想为自己送上一首歌。今天心情特别的失落，虽然每天工作带孩子很辛苦，但我相信我有能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女子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会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，过上轻松愉悦的生活，非常优秀上进的女人。我送你隐形的翅膀吧。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飞过绝望，不去想 酸之后，请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谢谢自己这么坚强，走了这么久，上天一定会恩宠那些努力坚定又善良的人，所以请相信自己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明天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了，来自 FUKUMARU 这位听友点播的，我是一只鱼。看来最近好像这位朋友的情绪也有一些波动，他说，我希望所有的烦恼都只存在七秒，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吗？能够真的把好多事情瞬间忘记，像孩子那样天真固然是好，但成人的世界里

却是更适合你的女子。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。 以后是不是觉得周身舒爽了？对呀，当你能够有一种姿态退出的时候都很好看，能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，不能够护他一生，但会在心中一直为他默默祝福。有些爱真的会相忘于江湖，会各自安好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。下面这份祝福呢，是来自发来私信给我的在广东收听节目的小邢朋友，他点播的想你是睡前的习惯。 的床和烟灰缸，没有你的孤单，想你在这样的夜晚，打开窗吹着冷风，故意把灯关上，试着想象你笑的模样。不懂我的爱在你生命中

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半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，由末日崩塌导演布拉德·佩顿执导的好莱坞怪兽灾难巨制《狂暴巨兽》即将于4月13号登陆全国影院，同步北美上映。日前官方正式宣布，主演巨石强森将于4月8号到9号空降上海参与电影宣传活动。同时该片曝光一款最新预告片，中国演员吴京惊喜现身预告开篇，不但现场教强森说中文，还不忘开他的玩笑。定到明天的好莱坞动作悬疑巨制《通情营救》已进入上映倒计时阶段。近日片方曝光终极版预告片与海报，海报中的连姆尼森目光坚毅，若有所思。随着《飓风营救》《空中营救》等影片在全球刮起营救旋风，连姆尼森智勇双全、热血暖心的地表最强老爸形象早已深入人心，也让他成为暌违3年之后《通情营救》男主角的不二人选。国产恐怖电影《中邪》昨晚在京举行首映礼，导演马凯携主演冯丹菊、文中学、贺媛媛、赵树达、董天文、何家等主创悉数出席。观影现场观众的尖叫声此起彼伏，恐怖氛围极佳。该片更是获得到场嘉宾一致好评，获赞国产恐怖片的标杆之作。由导演彭飞执导、英泽领衔主演的电影《米花之味》今天曝光初心版手绘海报，并正式定档4月20号。海报下方“寻找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东西”则直接传递出影片想要表达的精神内涵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。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欢迎各位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，带给各位的点歌节目《爱得更久点》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李玖哲演唱的《爱不需要理由》，送给正在开车的你。 哪里能找到永远温暖的拥抱？谁在牵挂着孤单远行疲倦的候鸟？哪里能找到受伤时候的依靠？有谁能让我烦恼的事都不再烦恼？爱不需要理由，懂得珍惜就能够拥有。 想起年少，有一座城堡，把荣原谅所有的争吵。嘿哟，爱不需要理由，懂得珍惜就能够。珍惜就能够拥有，只有家为我等候。 一首亲情的歌曲，来自李玖哲，爱不需要理由。刚才有位朋友呢，他也是在加班回家路上，很想听到这首歌。确实啊，不管多忙多累，回到家中都会轻易之间就会把一天的不愉快都瞬间的忘却了。这大概就是我们每天出发的意义所在，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而去努力。听一首淡淡的歌， 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？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。这样煽情的歌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流眼泪，不会想着谁，双人床。只想有人，有个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。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。我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啦啦啦啦啦。这一首淡淡的歌想他，我会一直拥抱着你，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。说你想说的情话，做你爱做的图画。我已不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。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。这样煽情的歌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双人床黑咖啡，只想有人，有个人来陪。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。 有时候真的不需要闹闹哄哄乱七八糟，而是这样简简单单的，就像吃着青粥小菜一般的，那么的舒服，那么的简单。听完了这首淡淡的歌，我们来听 SHE 的爱来过。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小叶，最近呢也是经历了一些感情的动荡，他希望度过了2018年的第一季之后，有些事情可以令他成长，可以忘记过去。 也放不开，因为我曾见过爱心真的盛开。我要等待，一直等待，等那一个夜晚从回忆回来。当你拥抱着我那一瞬间，我想飞到空中，而当我缓缓降落，我不再是我，我有了。 爱情走走停停，能够真的和一个人从头到尾，有始有终，确实需要极大的缘分。如果缘散了，也能够尽快的调整过来，毕竟人生还长。 只有遇到下一个人，你才知道为什么老天没有让你和上一个人继续在一起。 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我。